9882.《寻人游戏》李建平编剧第三回合《挥之不去的噩梦》。 四、三、二、一，游戏开始。 从来没单一事件可将意志与你中断，曾自信撑得住，影像过了会有花园，五官即使全部不变，比起已落字太凌乱，四字张开全部不见，泪眼雾雾太倦，谁人谋害我，我却不知不觉，不信世界那么丑恶，直到我满足了什么苛索，抱着两袋发现到万事万物歧视我，青春可以怎么挥霍，花半生讨不回快乐，并获得什么，便在掏空什么，若长眠谁来到晚安。 周围仲贴满晒符添，哇咁阴沉！ 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 冤有头，债有主，是我到头终有报，我哋一个都走唔甩啦，走唔甩。 唔系四个，系五个，仲有黄美玲。十二年前应该发生咗啲事，佢哋先至会前后脚搬屋。 喂，系。时机杂志，你哋嘅同事 Louis 咪啱啱先至做完访问咯？咩话？你哋冇记者叫 Louis？ 我再 call 翻俾你。石 Q， 同我截住头先嚟访问我嘅记者。 许小姐，你叫保安截住我，唔知有咩事咧？ 你为什么要假扮记者访问我？ 说什么？ 你不用再做戏，我刚才跟时机杂志的主编通过电话，他们根本没有记者叫做 Louis。 我们杂志刚刚换了主编，他应该是一时间忘记了我叫什么名字。 是吗？那你想我 call 他来迎人，还是我直接送你警局？ OK， 我的确不是记者。 那你是什么人？有什么目的？ 我叫司徒永泉，是私家侦探。 私家侦探，你想查啲咩？ 查下你系咪我 client 想揾嘅人，许雅婷。 我唔系你要揾嘅人。 你真系唔系许雅婷？ 我叫许乐儿。 嗱，你自己睇下，相入边嘅人系咪好似你？ 人有相似有咩咁出奇啫？ 佢咁啱又系姓许，今年又系卅岁。 我再讲多一次。我叫许乐儿，不是许雅婷。 咁可能真系我搞错。 呢次我就咁算数。不过我警告你，唔好再出现喺我面前。走啦。 多谢你大人有大量。 唔通？ 点啊？问唔问到啲乜嘢？ 唉，咩都问唔到啊！仲俾许乐儿发现我假冒记者采访佢添。 嗯？咁你点会咁顺利翻嚟噶？ 佢放我走噶。 许乐儿咁轻易放你走？ 我估佢唔想搞大件事，亦都唔想我继续查佢。 睇你嘅反应，好似觉得许乐儿就系许雅婷。 冇错。 你点解咁肯定？你唔系话闻唔到啲乜嘢嘅？ 虽然我咩都闻唔到，但许乐儿嘅反应出埋咗佢。 点出埋？ 当佢知道我想查下佢系咪许雅婷嘅时候，佢表面上好似冇乜反应，但系咧就不断咁捽佢对手。 佢好明显就系心虚。 嗱，唔单止咁啊，佢仲好抗拒提起中学时代嘅事，所以我咁写包单，佢一定系许雅婷。 但系呢啲只系你嘅推测啫，唔算系证据。 肥叔，我已经谂到办法证明许乐儿就系许雅婷。 我是来拿邮包的。 小姐，麻烦你身份证。 拿。 拿，你在这里签个名。 嗯。 拿，你的邮包。 唔该晒。 嗨。 是你？你怎么会在这 里？等你嘛。 等我？哦，那邮包是你寄给我。 你换了中文名啫，但系身份证的英文名都是一样喎，许雅婷。 系啊，我就是许雅婷。你想点啊？ 我讲过啦，我只是受人委托嚟揾你嘅啫。 究竟是边个要揾我？ 林嘉慧。 988製作，尋人遊戲。